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120集，至宝所在。来到了玉铺的后院，就看到崔苗坐在那棵紫楠木下边，两个小女孩在她身边逗猫。远远望过去，小院老妪和逗猫的娃娃，一幅美好的画面。崔苗抬头看到众人，就拍了拍那俩丫头，两个丫头跑去端来了茶点招呼客人。展昭等人在院子里的石桌边落座，腰长天溜达到一旁欣赏一株罕见的兰花。他本是西南人，很多年没见过这种稀有家乡花卉的，莫名就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崔苗看了看殷侯等人，笑了笑：“ 几位老神仙过得挺好。” 殷侯天尊和无沙大师都挑了挑眉，示意还不错，倒是腰长天挺不满的撇嘴犯嘀咕：“ 谁想活那么久，烦呢。” 那日你们从紫楠树里拿走当年姚琴藏起来的东西不？ 崔苗看展昭，展昭也不隐瞒，点点头：“ 是什么？你们两个年纪轻轻，可真有本事啊！才这么几天，查到的事情比我们这几十年来查的还要多。”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心知肚明，那是你们身边没小四子这个小神仙吗？ 是一张琴谱。 哦。 崔苗点了点头，自言自语：“ 原来是一张琴谱。” 老人家认识姚琴？ 姚琴只是个艺名而已，他本名叫崔瑶。 他也是崔家后人。 嗯。 崔苗点了点头，环视了一下四周：“ 这座小院是我们崔家的祖产。我崔家别的不多，就是钱多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我们家人都死光了，家产大多都被抢走了，但回过头来捡一捡漏下的，还是比普通人家要多得多。” 展昭觉得老人家说的话里有点凄凉，想想也是，当年崔家家大业大，一夕之间凋零，对于经历了这种落差的子孙后代来说，的确体会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苦难。“ 你不知道崔瑶藏的是什么？”“ 不知道，这正是我们想找的。” 见众人露出疑惑的神情，崔苗索性将杯子放下，压低了几分声音，神情严肃：“ 万昼宫，几位不陌生吧？” 殷侯和天尊都眯起了眼睛，崔苗笑了笑：“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经常抱着我念叨这三个字儿。他每次说到万昼宫，就会神采奕奕，说那是最后的希望。当时我觉得那个地方一定是个仙境一样的存在。” 崔苗话说到此，就听到腰长天忍不住扑了一声，脸上表情有些滑稽。殷侯和天尊也觉得挺可笑，万昼宫像仙境一样，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等我长大才知道，凡是跟那三个字扯上关系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当年失魂谷一劫，并不只是谋财那么简单，那些江湖人不过是被利用。真正的原因，是有人想要去万昼宫的方法。”“ 是谁？”“ 我不知道。这也是我们这次来想要调查的。姚琴当年入宫也是因为这件事，只可惜他被人用巧妙的计划给害死了。我也是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的事。”“ 你想找出当年的幕后人吗？”“ 说我完全不在意是骗人的，但是我更想做的是毁掉去万昼宫的方法。” 老太太双眼微微眯起，望向远处两个正玩闹的小女孩：“ 我只想我薛家后人可以平平安安地长大， 去完周公的秘密藏在你崔家的玉器里。 这就是最麻烦的问题所在了。我也不知道究竟在哪儿。 你也不知道？ 不是在鱼尾渡图案的玉器里吗？ 不是。你们知道鱼尾渡图案的玉器是从何而来吗？ 不知道。 我薛家第三代基本都是生的女儿，爷爷非常宠爱孙女儿，因此他做了好几套印有鱼尾渡图案的玉器，是给我们做嫁妆的，有白玉、碧玉、红玉、黄玉、冰玉、墨玉，各种各样，数量接近500样之多。除了有饰品，比如说镯子、戒指之类的，还有酒杯、茶壶、枕头，甚至是凳子，都是带有鱼尾渡图案的。 这么多呀？ 金侯也觉得崔海的行为有些反常，只是因为疼孙女吗？感觉很勉强呢。 我爷爷在李变皇朝覆灭之后就隐居了，有鱼尾渡图案的玉器是他最后制作的一系列作品，他几乎是着魔了一样，将那幅鱼尾渡的图样画挂在书房里，每天都看着发呆，直到后来被那些江湖人袭击，他身负重伤，最后也是去扯下那幅图样，紧紧攥在手中。他意识模糊的时候，抓着那幅图样说：“至宝藏在鱼尾渡。”之后才断了气儿。这大概就是后人都以为去万寿宫的方法藏在鱼尾渡玉器之中的原因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 图样是怎样的一幅图啊？ 就是满记唐铺大堂里挂的那一张。 确定？ 关于当年满记和徐记，有一件事儿你们肯定不知道。 什么？ 众人都好奇，这看似不相干的一群人竟然彼此之间都有联系。 满记和徐记的创始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我家的厨子，就是专门做糕点的，那手艺比御厨可好不少。 展昭惊讶，顺便瞄了白玉堂一眼。 你瞧瞧，人家单单做糕饼就两个师傅呢，耗子啊，你一点都不铺张浪费。如果当年鱼尾兔的图案招来了杀生之祸，为什么满记要把这幅正对着大门来挂呢？而且这么多年都是平平安安的，生意还越做越大。 应该有某种原因，要知道徐记和满记本没什么差别。如果徐记被人嫁祸，那么可以嫁祸徐记，也可以嫁祸满记。若当年选择的是满记，那满门抄斩的也就是满记，而当年的徐记就变成了今天的满记，选择灭徐记而留满记，这其中应该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啊？ 不知道。 众人都泄气，又不知道。崔苗瞧了瞧展昭他们。 我也说了，我这十几年查到的还不如你们几天查到的多，我觉着之后也是交给你们继续调查更加稳妥。 展昭眯眼对白玉堂使眼色，这老太太太狡猾了，信不信得过？白玉堂觉得崔苗倒是没什么骗他们的必要，同时 一直暗中监视你们玉铺的黑衣人是什么人啊？ 最近这阵子出现的，大概是皇宫藏尸被发现之后，我们也没打草惊蛇，他们喜欢盯上就让他们盯着呗。你们九王爷的隐卫不也在暗中盯着吗？大家各盯各的，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也挺好。 从皇室玉铺出来，姚长天溜达去军营找赵普去了，乌沙大师去南安寺，殷侯和天尊一闪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展昭和白玉堂并排往回走。 猫 儿，嗯， 你对万柱宫好奇吗？ 说不好奇那是骗人的吧。哎，玉堂，要是给你个机会去万柱宫，你会做什么？ 替我师父把妖王找回来。 是啊。 你呢？ 想找妖王回来是没错，也想把我外婆找回来。 我外婆也能回来就好了。 如果说真的能让人起死回生，应该有很多人我们会想让他们复活吧。 只可惜不可能，别说变不回来，若是真的变回来了， 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呀。当年妖王在万州宫里的确是干了什么的，对吧？好像就是他干的那件事导致了后来咱俩的娘能同时出生。 是，结果妖王的报应就是遭了天谴。 换句话说，如果让妖王不死，那后果就是咱们俩应该碰不到面了，对不对？比如说我20多的时候你已经45了，或者你45了我刚刚出生。 怎么我都是40-50啊？ 那你猜让天尊在你和妖王之间挑一个，他挑谁啊？ 展昭胳膊碰了碰白玉堂，白玉堂无语地看他。 那让你外公在你和你外婆之间挑一个看啊？ 倒也是啊，有些事情是命运安排，也许跟万寿宫并没有多少关系。 展昭正说着，白玉堂突然轻轻一拽他。 妈。 展昭看白玉堂，就见五爷往前一指， 目测要出事。 展昭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倒抽了口冷气。 哎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哎，我说书呆，你拉我去干嘛？ 爹爹说要看戏。 看戏？看什么戏啊？ 爹爹说叫什么龙？ 龙图案卷集。 哦，对对对。 小四子，来帮忙求个订阅，这关乎你这个月的伙食费啊。 哼，小猫叫我卖萌要订阅，爹爹你怎么也这样？ 赵普 啊， 你来。 你个书呆。 什么？你说不说 啊？说说说。各位看官，方便的话记得订阅分享，不然我带兵去掀了你们的窝。